悄悄不见，人来到红白相衬，俱是些不愿从啊。

见没有，我的张二哥。

表演者梁润珠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起早，五月旋天，那位韩湘子

要招你真清明雨啊。我淋着寒风冷飕飕，他满身透了我的骨头，清明时节纷纷雨，但不是人心难酬，饥寒门浑身难闪，被雨捉透，倒不如买把雨伞趁早回头。大街上买了一把遮雨的伞，来在了江边，抽上了小舟，十八九，二姑娘也多，十五六秋收的本是黄铜头，在头上轻不分，分不清，分清清，唐三子一个西瓜饼。蝴蝶面耳朵冒，小敏子面的女丑月光流，江南的官粉拍又拍，擦又擦，走进船舱内。 许仙，鞋已穿苍，面忧愁。大姑娘，轻启朱唇，慢开口。呀，这不是许仙哥哥也在舱里头？许仙闻言定睛瞅，假为姑娘。秀丽温柔，尊大姐，我们何曾见过面？是为何直呼起你这样手？大姑娘闻听流眉梢，尊许仙，听我慢慢说从头。家住在绵山九路，今前去到杭州，云南省交通府知府，本是我的亲娘舅，我爹爹在朝奉过后，接引忠良北冒海，我姐妹流落他乡。善良分文不守，奴家存心办罢，不想今日巧相投。我娘子含情脉脉， 心